似一封封，白雪雪水仙一串串，亮晶晶烟花一闪闪，七彩系过年。哈！ 甜蜜蜜冻河一声声，闹喧喧